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是 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上一集咧已经预告咗，我哋今集会介绍阿巴斯。 系啊，其实应该早一个月介绍啊。点解呢？因为咧早一个月嘅话咧，就系、是、阿巴斯过身一周年吓。佢系2016年嘅七月份过身嘅，记得嘅话，大家咁阿巴斯如果系即系文艺青年标配啦，应该即系你系文青，你冇理由唔知道佢嘅呢个伊朗大导演吓，咁亦都系伊朗嘅等于系国宝级嘅人物啦。咁佢几部电影咧都系大家都所熟知嘅，《樱桃的滋味》啊，《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啊等等啦吓。嗰种喺伊朗嘅传统背景之下咧，好细腻咁样去拍呢个人嘅感情又好啦，或者系人嘅疏离又好啦，或者咧呢个所谓嘅西方文明的冲击啊等等都有在入面，但是其实佢最重要的仲唔止系呢样嘢啊。咁有一句名言咧，就系、是、法国大导演高达讲嘅，佢话电影始于格里菲斯啊，止于阿巴斯。点解叫止于阿巴斯呢？佢认为佢咧，高达咧就觉得阿巴斯咧，佢系用一种完全唔同西方导演嘅方式去拍电影嘅。咁、其实大家睇过都会觉得系咁样啊，好散文化啦。好散淡啊，佢咁电影，但系余味无穷， 吓， 同埋咧又好自由，哇！成日导演都会出现喺部电影入边嘅，或者会介入成个故事，有啲系戏中戏噶嘛，《樱桃的滋味》咁样。通过咁样咧，佢将电影咧变成一种系佢哋民族或者系东方嘅哲思所產生出嚟嘅一种载体啦。我觉得我自己嘅感觉上，所以当我后嚟。即係其實我幾年前我已經知道咧，阿巴斯係寫詩嘅，因為我有一次咧係要睇佢攝影展，佢有影相噶嘛，咁發現佢攝影展咧每張相咧都配咗一首排句，係佢自己寫嘅，咁、我知道阿巴斯寫詩仲寫得幾好添，咁直到咧咁今年咧就阿黃燦然咧就譯咗佢一本即係都幾豐富嘅一本詩集，叫做《一隻狼在放哨》，其實咧佢話係排句啦。我又覺得唔只係排句咁簡單，因為咧呢種短歌咧喺成個伊朗嘅以前嘅傳統，即係波斯傳統咧，其實都係有嘅嚇、即係喺所謂叫尤巴伊啊，就係嗰種情詩啊，或者嗰種神秘主義嘅講宗教，但係又借愛情嚟講宗教，都係佢哋嗰種西亞詩歌傳統嚟啊嘛。咁其實喺呢本書入邊可以睇到，既有排句嘅色彩，又有呢種傳統詩嘅色彩。 唔怪得知啦，因为我记得我自己认识阿巴斯嘅时候，其实系睇佢嘅电影作品噶嘛。当其时系冇佢嘅诗作，冇佢排句睇嘅，但系就会真系你见到佢同我哋所谓嘅荷里活嘅电影 好唔一样。 哇，完全系极端，两个极端啊！ 比如话冇乜特别嘅高潮啊，又冇啲咩特别嘅转折，好似结局最后都冇乜结局咁样。 系啦，你完全唔觉得结局已经来临啦。 其实好东方吓，咁其实佢个排句咧亦都系咁啦，你会睇到好东方嘅嘢。但当然也看到呢视觉化好强，毕竟他是一个导演。 是。 我们先听下这有几首呢，很明显的。 数百火仙核桃包围一个小手黑兮兮的孩子。一座有1300年历史的神殿，时间7:07。 白火仙核桃包围一个小手黑兮兮的孩子，同这个相似的就有一座有1300年历史的神殿，时间7:07。咁两样嘢都是一种鲜明的对比嚟，前面是视觉元素的对比啦，后面呢就是哇，呢啲就係你要喺伊朗呢啲咁嘅國家就會有嘅感覺。一方面你企喺呢個神殿，個神殿嘅歷史係一個時間，佢嘅時間段係咁樣嘅，1000幾百年。但係同時咧，你自己喺度睇手錶，手錶仲爭7分鐘就到7點，可能喺度等緊人。 那个时候你就会想我的时间，我的手上面的时间，或者我的生命中这小段时间和这个神庙的一大段时间。其实这个对比就好像说是伊朗这个历史和他一个个体阿巴斯当代伊朗的导演之间的个体的对比。他没有讲太多东西，很少，很简约，很简约。其实这两个为什么我放在一起讲呢？这个阿巴斯他自己就好像这个小朋友一样，只手很邋遢，但是被很丰富的东西包围住，很吃核桃。他找哪粒来吃呢？即是他当代的伊朗，大家知道两伊战争的战乱等等，其实已经毁坏了很多东西嘛。但是过去又有这么多东西可以给他选，这个时候就好像这个这么短暂的人站在一个这么漫长的神殿里面，他不知道何从入手，但是又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富有的人咁样。 系，同埋合桃大家都知啦，好多纹噶嘛，啲坑纹咁样啦。 啊，你从呢、這个你又可以联想到系啊，即系同埋系好西域嘅一种食物。咁与、此相比咧，后边我仲有两首又好相似嘅。 煤矿崩塌，数百只蝴蝶飞逃，雪的发白，刺痛离开煤矿的工人。 他说煤矿崩塌，数百只蝴蝶飞逃，咁呢个既系一种自然现象，即系地震嘅话咧，动物系会有感应噶啦。但系同时系一种幻觉。咁假如你系一个工人，你喺煤矿下边，煤矿崩塌嘅时候，你就好似即系，哇！因为成个世界崩塌咗，跟住天花乱坠啊，蝴蝶飞头。但系蝴蝶系一个好美丽嘅意象嚟噶嘛，前面系一个毁灭嘅意象。咁跟住落嚟，佢就话雪的发白。刺痛离开煤矿的工人，一个工人呢，咁我自己去过啲煤矿采访见过，即系佢哋落矿嘅时候，成身黑晒，块面黑晒，未冲凉嘅时候，咁突然间如果佢行出嚟系一片雪地，落紧雪嘅时候，点解佢会被刺痛呢？佢会唔会觉得生命系咪好唔公平吓？即系纯洁嘅嘢同所谓污糟嘅嘢，同埋佢自己嘅生命。绑咗喺一个煤矿上边呢样嘢，咁所以其实佢好多诗都系咁样极简极简极简主义，同佢嘅电影好相似啊。可以讲嘅嘢好似好少咁样，但系留白嘅嘢好多，你去填充嘅嘢可以好多。 对于月亮，问题是下面那些人跟一千年前那些是一样的吗？ 住呢一段咧， 呢一段我好中意呢一段，点啊？就系佢话对于月亮，问题是下边那些人跟一千年前那些是一样的吗？我点解咁中意咧？我嗰句呢一段咧，简直系一首著名嘅诗嘅宿舍啊！就系、是、呢个《春光花月夜》 。 大家记唔记得张若虚《春光花月夜》咧？就被视为咧叫做唐诗独步啊！点解叫唐诗独步呢？好多人认为佢呢首诗已经可以即系打低晒李白、杜甫啊咁样。但系点解可以话佢打低呢？因为咧佢系中国诗咧，其实好少呢种对终极问题嘅思考。即系月亮，佢用月亮嚟喜庆，其实讲嘅就系喺呢个永恒嘅宇宙入边，人嘅位置系咩啊嘛？就好似呢度阿巴斯相对应嘅就系、是，但系佢好有趣，《春光花月夜》咧系班人喺度问月亮，阿巴斯呢个就反过嚟，系个月亮喺度睇翻啲人，系个月亮喺度谂呢啲人其实同一千年前嘅人系咪一样嘅呢？咁呢个问系一个大灾问嚟嘅，你可以话系一样嘅。对于月亮嚟讲，月亮经历哇几多亿年嘅变迁， 一千年算得系咩？ 算得系咩吓？咁但系对于人嚟讲，一千年就已经系哇几多代啦吓、已经系即系国家都唔知换咗几多个啦。咁所以呢个对比咧就哇嗰种永恒刹那嗰种空间感一下子拉得非常之大。咁佢后边有一首咧，又同呢首咧系一样，系有一种即系都系对所谓人本主义啊嘅一种有少少讽刺啦，又有少少怜悯嘅。 对某些人来说， 山顶是一个用来征服的地方，对那座山来说，它是下雪的地方。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他对于某些人来说，山顶是一个用来征服的地方，但是对于这座山来说，山顶是落雪的地方。 哎呀，我很喜欢这首。 好正，真是哇，这种所谓叫天地无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对于人类来说，其实前一排都有很多争议的嘛，讲这个登山这种是啦，征服。你征服了个山又点，跟着你的生命没了，甚至连累人地这样。都大家都在争拗啦。当然啦，对于登山者来讲，这个是一个理想嘛。既然我在山在我前面，我就要去征服它。就好像即是这种是两种自然观啦。有些人认为呢，人是不断地跟自然去搏斗，征服它才有意义的人类。但是另外一些人呢，就认为哇，自然佢已经佢系我哋嘅母亲，佢已经好宽容我哋，好大爱，好包容住我哋。咁其实你爬上去，对于佢嚟讲，同一只蚂蚁爬上嚟系冇乜分别嘅。系啊，呢个山顶对于佢嚟讲就系落雪，因为山高入云霄嘛。 系 啊，落雪嘅地方你可以想象，想象好多嘢，落雪令佢好沉静。令佢好美丽。如果你喺外西藏， 好自然嘅事咯， 系啦，同埋最后你甚至可以想象，好似白头发咁啫嘛，即系一座山老咗，啲雪好似佢嘅白头发咁生出嚟咁样。所以呢个时候你再睇翻呢啲征服山顶嘅人咧，就觉得真系非常之可笑。 哎呀，好似好有禅味咁。 好有禅味，即系我觉得即系东方人真系唔一样。虽然波斯咧已经系比较西方嘅东方人啦，但始终都系同呢啲即系不断革命、不断征服嘅嗰种西方人系唔一样。 所以人嘅角度同山嘅角度、大自然嘅角度好唔同。 跟住落嚟咧，有一组诗啊，好有趣嘅。佢其实呢本诗集咧，我唔知道咧，阿巴斯写嘅时候有意识系咁样连住嚟写，定系咧编辑刻意揾佢一啲即系有类似主题嘅摆埋一齐，定系黄灿然做嘅咧？我未确定得到。但系如果系阿巴斯佢自己有意识咁写咧，其实佢好几首诗系可以连埋变成一首长诗嘅。好似呢度咧连续几首咧系，我觉得都系同呢个所谓嘅即系抗争啦，或者系同呢个对共产主义嘅反思有关啦。 煤矿工人终于号召停止罢工，那个男人来了，那个男人带着一把镰刀来了，你们这些挤在一起的小麦，是解散的时候了。一个男人来了，从外国疲倦，背着一个充满希望的背包，所有同情都没了，当他掌权。在词典里，社会主义紧跟着香肠。 咁成个入面咧都好明显对即系嗰种共产主义幻象嘅讽刺啦，镰刀大家都知啦吓，呢、這个即系最初呢、這个 象征 系 啦， 镰刀同锤头呢、這个苏联嘅象征嚟噶嘛，各嘅共产党都好中意攞镰刀嚟讲嘢咁啊。但系佢呢度话嘅镰刀咧，相呼应嘅就系前面啲工人自己停止罢工。即系呢个时候咧，你就会知道其实好多时候咧，工会起嘅作用有时候系妥协啊。吓，唔一定系真系抗争到底嘅。咁呢个人攞住把镰刀嚟咧，唔一定系一种解放，反而系要收割或者系令你啲小麦咧分散。小麦好明显系呢啲最底层嘅人啊。吓，咁呢个揸镰刀嘅人唔系嚟帮佢哋，反而系令佢哋解散嘅。咁最后啊，呢、這个好讽刺。如果摆喺中国嚟讲，更加讽刺。呢、這个男人喺外国带啲希望嚟，比如马克思主义，喺德国嚟到，经过俄国嚟到中国咁样。如果我哋咁样去听，就觉得呢个希望好搞笑。佢自己已经疲倦不堪，佢喺德国行唔通，喺俄国失败咗，最后依家仲喺中国或者喺古巴等等呢啲地方继续。最后那一段就极之讽刺，我不知道他讲的词典是什么词典，可能是波斯语词典，香肠和社会主义竟然是挨住一起， 可能真的那么巧。 我就想起毛泽东自我开解的一句诗，他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毛泽东的一句话，食 但是好多人去參加革命嘅，真係為咗食飯㗎嘛，為咗啖飯，為咗香腸，即係為咗活下去，我哋先去革命㗎嘛。 係，如果英文嚟講，咁佢兩個都 S 字頭嘅、 啊，都可能係壓住嘅。係 ，跟住啊嚟一段係比較長少少啦。 係，大家聽聽呢段咧，我命名佢就叫《詩歌年》。 一個無名詩人，在一個被遺忘的角落，宣布今年是詩歌年。那年农民收获诗歌，而不是他们的庄稼。四月，邻居们把诗歌晒在晾衣绳上，推销员都在卖诗歌。一行诗遗失在海滨，没人寻找它。风从邻居的晾衣绳偷走一首诗的片段。贫困的恋人在暗夜里远离观察家的注意，派发诗歌小册子。铸币厂打造两行诗和四行诗的硬币。妓女从身无分文的顾客手里接受诗篇。就快结婚的姑娘们要求送他们诗集。银行在考虑开诗歌分行。出纳员抽屉里诗篇快用完了，一个赤足少年用一个对句换一把弹簧刀。发放建筑许可证的委员会接受诗歌，而不是蓝图。诗歌商人在没有帆的船里走私诗歌，海员把过剩的诗倾倒进海里，药房用诗歌作零钱找给顾客。一个通晓诗歌的渔民在月亮的倒影中追逐一条鱼。不显眼的杂货铺门上贴出告示，不接受诗歌。老练的生意人双臂交叉在胸前，唯恐局势稳定。政客们与熟悉诗歌的同事协商寻找解决办法。人口调查员统计，共有124,000个青年诗人，在海洋深处20,000里隔下，一块诗歌碎片在海草中扭曲。 诗歌年呢一首呢？ 呢度咧，佢就系一系列咧，从佢嘅一个狂想开始嘅，就话如果呢一年咧，诗呢样嘢，其实诗咧依家系一个好边缘嘅位置啦。大家喺收音机旁边听我讲诗咧，我谂大家都有种边缘嘅感觉。但系咧，佢话一个无名嘅诗人，系一个被遗忘嘅角落，去宣布今年系诗歌年，但系呢个宣布竟然有效，竟然有效就会点呢？哇！后来出现好多奇怪嘅嘢啦，啊，农民又去收割诗歌啦，晾衫嘅人咧系晾诗歌啊，啊咁咧，但系推销员卖诗歌，但系呢度开始佢开始铺垫一样嘢啦，佢话有一行诗唔见咗啊，喺海滨度唔见咗，冇人去寻找佢，我哋会睇落去，最后佢会出现呢行诗嘅，咁乜嘢都话系诗嘅，银行佢头先我哋听到啦，啊银行咧又要去要开诗歌分行，啊又要出啲诗嘅硬币，连妓女可以收诗又唔系收呢、這个即系唔系收钱啊，所以总之乜嘢都系诗，但系到底真正嘅诗去咗边呢？所有嘅诗呢个时候咧话有一行诗咧。跌咗落去大海度嘛，头先讲，咁呢首诗咧就喺最后会出现啦。佢喺20,000里隔啊，好深嘅海底入边咧，有一行诗嘅碎片咧，就俾啲海草包围住。虽然咧喺陆地上咧已经有124,000个诗人啦，但系呢124,000人嘅诗人咧，佢哋有冇得到呢一首诗咧？有冇得到呢一行诗咧？冇。咁其实呢度佢讲紧一样嘢就话，诗需唔需要咁普及呢？或者诗需唔需要变成一种好主流嘅嘢？反而佢如果真系好似佢讲一个成个年份被命名为诗歌年，成个国家乜嘢都诗歌嘅时候，我觉得对于诗人嚟讲未必系好事嚟嘅。我都唔想人哋揸住我首诗去，比如话俾妓女，或者系我觉得俾钱妓女可能更好啲，对于一个性工作者嚟讲，吓，同埋唔系乜嘢都话佢话起屋嘅接受一首诗，而唔系一个建筑蓝图。甚至政客咧要解決 啲政治嘅問題咧，都要揾熟悉詩歌嘅人去解決。但係你一諗就會覺得好荒誕，就係話詩歌本嚟係因為佢無用先美麗咁。如果詩歌要承擔咁多社會責任嘅時候咧，佢反而就比不上咧呢一句跌咗落深海入邊，俾啲海草纏住咗嗰句詩，嗰句先係真正嘅詩。 系，咁最后咧，我想问翻廖伟棠，咁其实排句有冇一个特定嘅格式嘅咧？ 排句嘅喺日本当然啦，有五七五音呢种讲法啦，即系佢要似翻日文嘅五七五呢嘅格式啦，同埋咧佢要有季语，即系每一首诗入边有一个字系暗示你首诗写咩季节嘅。 呢 个就 系 传统排句系啦、 啊， 但系当然日本自己都革新啦，后来有所谓自由排啦，就唔讲长度啊，咁去到依家咧，其实全世界人都喺度写排句，中国人写嘅排句叫汉排啊，有啲系真系照五七五咁样去写嘅，但系更多系唔照啦。你话阿巴斯佢写嘅到底系咩牌啊？系波斯牌啊，定系伊朗牌咁、啊、样？咁另外仲有一个好出名嘅，我哋其实以前都有讲过，就系、是、呢个前两年过身嘅瑞典诗人咧，呢、這个特朗斯特罗姆啊，佢最后一本诗集都系排句嚟嘅、当然因为佢中咗风。佢寫唔到好長嘅詩，咁排句係好適合記錄一啲好短暫嘅但係又好深刻嘅瞬間。 係，但係阿巴斯嘅排句就係完全可以配畫面嘅，係 完全都浮現喺你嘅眼前嘅，因為即係一個導演係唔一樣啲嘅。 好，咁我哋今日咧就介紹咗阿巴斯啊，下一集再傾啦。 好， 拜 拜。 拜 拜。 和你說說詩，編導鄭希輝，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